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啊，即系讲下，即系十一后系点样啊？都唔错啊！十一后之后梗系四中全会啦，四中全会即系而家其实某程度节目出街嘅四中全会完咗噶啦噃，系咪啊？ 系嘅， 系咯， 四日啫嘛，好似 啊，四日啫嘛。咁啊好奇怪喎！我唔觉嗱，而家我喺深圳啊， 嗯， 咁啊，我唔觉四中全会有几严啊。 嗯， 即系我觉得上年三中嗰阵时候咧系比较严啲噶， 嗯， 我唔知点解啊，但系今次好似点解我话唔严咧？因为咧我系徒步喺过关行过嚟噶嘛，喺香格里，我通常我行过香格里拉嗰边嘅， 嗯， 香格里拉嗰边咧，其实咧嗰边叫都系叫罗湖村嘅，其实吓，咁我喺嗰边嘅罗湖村咧，就成日都有听人讲。租唔租房啊？其實嗱，而家 有啲大媽啊嘛， 新嘅密碼嚟嘅，知唔知啊？而家唔係温唔温柔啊，唔係要唔要小姐啊，唔係啲咩，係咪你租唔租房啊？ 哦， 咁而家都去呢個玩法，呢去咗成年嘅。咁平即係我覺得十月頭十月尾九嗰陣十一之前咧，我嚟咧，其實基本上係好乾淨。我用乾淨嚟形容，即係乾淨到點咧？連乞衣都冇嘅， 嗯， 好正常啊。我哋泱泱大國，你真係噶，即係你估真係咁容易死三十九人嘅咩？唔係咁容易噶， 消滅低端貧窮人口啊嘛，點可以先乞衣啫？ 嗰啲低端人口咪喺個貨櫃車度運住死咯，死咪撚走咯？即係我哋係冇呢啲咁嘅低端人喺度口喺度噶嘛？咁啊，成個十月前咧，係真係我係覺得係真係零舍乾淨，地下又乾淨啲啊！咁啊甚至乎啲擺街咧，咁咧我哋經過其實維記咧對面咧。咁有個深南路嘅地鐵站㗎嘛，其實成日有啲維吾爾族嘅朋友呢，咁喺度擺埋嗰啲，唔知買埋嗰啲 甩屎呀，嗰啲堅果 嗰啲甩屎，嗰啲死呀，嗰啲一嚿嚿嗰啲 一嚿嚿一層層咁樣 嗰啲咩糕呀死呀， 唔知 咩糕呀， 我有好多咩果仁啊、核桃啊、花生啊， 咁啊有時買嗰啲唔知乜嘢肉啊，嗰啲和田肉咁樣噶嘛，係咪先？係零嘅。嗱，今日就唔係啦。今日我過嚟咧，除咗會有幾多乞衣之外啦嚇，佢好早都見第一個就見乞衣啦，唔使講你喺羅湖嗰邊 啊， 咁都見乞衣啦，跟住就問你租唔租房啦。一行一過嚟咧，就見到賣嗰啲叫咩糕，我唔記得咗啦。 係 以前我以前做筆上就講過嘅， 嗯， 啊咁啊買嗰啲咁嘅高啦，咁啊行過嚟，咁我就變咗，即係而家，即係我覺得上年三中全會咧，即係十八大啊，應該係十八大咧就真係嚴好多喎，即係就算呢個開會期間，因為我覺得十八大都係十月後噶嘛， 十九大啊， 呢次十九大。 嗯， 呢次十九大， 十八大好多年前， 十八大系上个礼拜，上年十八大 啦，梗唔系啦，十八大系五年前啊，五年前嗰时十八大啊，满五年一次咁 啊，系，我咧上年应该系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三中全会系严好多嘅，我唔知啊，点解咁啊，咁呢次咧就即系好翻啲，咁啊，当然啦，十月之后咧。咁其實某程度啲嘢開翻曬啦，開翻曬啦。哎呀死啦，諗住講下啲送終啲，咁留翻下個禮拜先講啦。誒，我而家講得咁興奮，咁點樣講咧？咁啊開翻曬，咁啊其實環江都開翻啦。即係早幾日啊，咁啊大概唔夠一個禮拜五日前啦。不過節目出街就已經十幾日㗎啦。咁我接咗阿林林嘅微信啦，佢話。牛哥， 開翻啦， 聖 X 寶開翻啦，你可以過嚟玩啦。咁你知啦，咁我當日咧，我就同阿長毛文同啲舊嘅朋友女嚟啊。咁啊喺深圳食飯，星期一嚟嘅。咁啊，阿林仲話：，我有個客啊嚟咗之後走咗啊，佢剩翻啲酒水可以請你玩喎。我心諗，喂，佢點解會走咧？即系我一个问题，佢点解会走咧？ 即係緊有啲問題，佢點會咁即係咁早走？大概嗰時候係十點零鐘啦，十點零鐘嘅啫。 嗯， 即係點解會走？緊有啲問題啊！呢啲可能咪 Alice 會知啲，知啲清楚啲啊！即係上幾個禮拜嗰個主動啊 ，OK。 嗯。 啊，咁但係咧，阿林林最附帶一句咧，就最後嗰句咧，佢就有好茶。 哦。 哇！我就成日覺得。佢點鳩 Alice 咧，都係話有好茶喎。你同我講都話有好茶喎。咁家仔，你次次都有好茶，去到次次都攋嘢。咁其實 想都射埋過嚟都攋嘢 啊。其實又唔係嘅。咁咧，其實咧，即係唔知點解，我覺得阿林林咪特別照顧我。 嗯， 即係可能我介紹好多客俾佢啦。 嗯， 佢每次咧都真係有啲好茶咧，即係除非係我嬲佢嘅啫。 嗯， 咁咧，譬如佢有啲。好嘢喺佢手上面咧，佢都會關照咗我先。咁、 哦、 其實咧，某程度咧，我話我去咧，就俾你哋咧有著數嘅、 嗯。 即係你哋就撈埋曬嗰啲垃垃圾圾啊，噼里呱啦。我咧就譬如佢一件好嘅，嗰、件好咧，佢就諗住介紹俾你啦、 啊。 但係每次點解我都唔係咁中意咧？因為佢認為啲好嘅咧、就件件大波嘅。咁、我就真係我唔係話太抗拒，咁、當然我中意啲高高瘦瘦噶啦，咁樣咁剛剛其實阿林林到而家咧揾唔到一件我認為好嘅俾我嘅，即係我啱嘅俾我嘅。就算好似好多小影啊零零後呢啲女仔咧，咁全部都係我係都唔係跟阿林林嘅，反而嗰啲女仔我就啱啲，因為佢啲身材冇咁好咁樣。咁啊證明開班啦。咁因為除咗環光而家啲開班啦，其實。嗱，節目出街會唔會再冚過我唔知㗎、OK， 啊，你記住啊，因為係十日嘅前嘅事，咁呢集出街咧，仲要過多一個禮拜、啊，你要隔二十日㗎啦。咁其實珠海又點咧？原來珠海一樣係嚴打，咁又唔可以講叫嚴打嘅，珠海就叫識做。咁咧，我哋去開嗰間咧，即係阿小龍女做嗰間啦，咁樣。咁咧就開頭我唔知㗎，咁我見到阿小龍女咧，就喺十月之前咧就。放咗兩個禮拜假，佢自己咁、就去咗桂林陽朔玩。咁我又心諗，哦叻女啊，明知十一之前啊，咁你又去避一避個風頭咁樣。因為其實阿小龍女係幾蛇龜㗎，一陣間或者下個禮拜我會講講佢點蛇龜得嚟，我哋覺得好撚穩陣啊。咁佢又去咗桂林陽朔玩咗兩個禮拜。咁冇兩個禮拜都十日㗎啦。咁我覺得聰明啊，叻女啊，自己識得避開呢個風流火勢咁樣。咁原來咧，最後問翻阿小龍女咧，原來唔係嘅。喺間公司基本上 close 自動 close 咗兩個禮拜。 哦，即係佢係十月 一號至係啦，自愿放假啦，唔係避嘅。避就人哋逼佢噶嘛， 咁啊唔開門咪即係被放假。 佢自愿放假啫，自愿放假。咁啊，連同對面嗰間我哋叫朱古力噶啦，朱古力即係金 X 朱古力啦，即係新年最中意食嗰嗰間場叫金 X 啊，或者乜嘢沙啦，咁嗰間都同樣係停咗兩個禮拜，即係其實 即係大家識做， 好識做，即係其實你要諗下，你喺一啲咁嘅環境，好多人都喺度搏噶。即係甚至林林都搏啦，佢林林當然佢冇咗食 X 寶啫，咁佢自己都做外圍啦， 兩版式 係啦，係啦，做兩版式啦，佢都喺度搏嘅。咁當然你話外兩版式會係咪安全啲？其實安全㗎，我覺得安全咧點解咧？因為阿林林直頭同我講啦，你唔係一定要去佢指定嘅酒店、你可以自己租酒店。咁、譬如你同阿林林咁樣約咗佢啲女，咁你可以喺羅湖租定啦，租幾多星你嘅事啦。咁我梗係我未捧場過啦嚇，咁我就梗係要租啲情趣酒店啦。咁酒店就自己揾，咁嗰啲咧肯陪到你翻去羅湖嘅。咁當然可能你去羅湖你就 貼翻少少車費咯， 少少車費啦，俾咗糖水啫，係咪先？咁我貼士都俾咗啦，係咪先？咁有呢個好處，咁我覺得其實玩就 OK 嘅。如果你譬如揾阿林林玩，但係講緊質素咧，我就唔講啦。即係講真，我覺得賴嘢嘅機會咧係 甚大， 係高嘅。即係嗱，我好簡單去俾一個。講法俾你哋啊！如果嗰件女係得嘅，佢唔會同你搏。佢平時都揾到錢，有所有相熟嘅客，佢唔會同你搏。係咪先？喺呢啲咁嘅環境，佢自己都放下價先啦，可以即係放幾耐啫？咪 咪一兩個禮拜係咪先？咁跟住佢就算佢係放得耐啲，咁佢都有啲熟客㗎嘛。佢好似我哋咁樣當飯盒形式揾㗎嘛。咁嗰啲女係唔會同你搏嘅，即係好啲嘅女係唔需要同你搏，佢唔會搞呢啲咁嘅嘢。咁就留翻嗰啲要出嚟搏嘅。 嗯， 點解要出嚟搏啊？平時冇客啦，根本就係唔撚個唔係好掂啦。咁嗰啲噼里啪啦唔係好掂啦。咁樣咪你咪形成你咪會出嚟搏咯。你出嚟搏就我硬係覺得就呢啲環境就會比較危險咯。即係嚴打，你出嚟揾啲外圍嘅。咁當然啦，你可以 唔係你知危險係俾人拉嘅危險定係攋嘢嘅危險先？ 兩樣都有，我覺得兩樣都有嘅，我覺得兩樣都有。即係我成日講你唔好倍住，即係甚至話你啲五四四五星，你係比例上穩陣啲啫。 嗯， 即係我冇人夠膽保證嘅。即係 講賴嘢係條女唔得嘅賴嘢。 我首先依樣係最撚緊要先啦。即係呢個訴求嚟㗎嘛？呢個係咪先？呢個其一訴求嚟㗎嘛。咁第二梗要安全啦，講真。即係嗱，咁我會聽緊，或者今依陣一陣講下，或者下個禮拜講啊。即係。點樣會賴？點解會賴嘢啊？即係有我嗰啲客人啊，點解會點會賴嘢啊？咁啊講到咁耐都 咁安全就係你自己揾咩酒店同埋條女帶身份證嗰啲嘢嘅啫。理論上即係如果條女個身份證冇記錄嘅，咁都 其實啱嘅， 勉強安全 啱嘅。咁我可以入翻個正題啦。 嗯 啊，哎呀，今日真係唔記得講送重點，下個禮拜講 OK。 嗯 啊，咁點樣講咧？咁啱啱上個禮拜啦，星期六啊，咁節目出街，唔係節目出街喎，係錄音個上個禮拜嘅。咁大的咧，咁你知啦，呢期啊，呢即係你知我份人咁忙咁樣，我冇嚟搞團呀，即係好撚契弟噶嘛。咁啲契弟嘢，不如留翻大的做咪好咯。咁大的咧就嬲啦，佢話我阿牛哥去珠海去玩好唔好？咁樣。咁啊，咁啊，其實嗰十一日啦，我話梗係好啦。喂，因為如果唔好嘅話，呢一集就冇噶啦。 嗯， 其實之後冇呢集啊。 哦，咁啊，停咗一個禮拜啦，冇所謂嘅。 咁唞可能唞幾個禮拜嘅咧，我唔知噶嘛。其實某程度係咪先？其實我坦白講啊，我係諗住錄音咧，我都係諗住錄少講少少送終嘢，我先錄嘅啫。不過呢次例外啦，一講呢太興奮就嚇咁啊例外啦。或者可能完之前講少少啊，我唔撚理你哋嘅咁樣咁啊，大的就問去玩好唔好咁樣，咪梗好啦。因為講真，即係其實都坦白講幾悶下嘅。喺香港而家坦白講，開電視機，咁你又見到啲義士啦，唔好話義士啦，示威者啦嚇，中肯啲示威者，個個唔係俾人拉啊送頭。咁而家呢期又好啲㗎啦，呢期少打少搏頭好多㗎啦。即係又唔知點解啦。咁可能知道林鄭開始瓜啦，因為林鄭開始瓜就講真，接任嗰個會唔會撐你？你差佬真係冇好難講咁啊，所以而家咪收斂咗咯。我覺得係收斂咗啲噶啦，已經 少少啦， 起碼冇佢嗰棍剝落嚟，屌你真係，即係佢唔係你鏡頭剝落嚟啊！ 佢依家照拉咯，即係濫捕咯，照樣。 照濫捕唔緊要噶，即係濫捕。即係拉人嘢唔緊要嘅，即係你濫捕你係要濫告先得㗎嘛。係 啊， 即係其實而家拉咗3000人，我接近啦係咪， 嗯嗯， 接近3000人。咁可能出街嗰時候已經唔止㗎啦。 3000-4000啦。 係啦，我覺得拉咗3000人啦。其實你告得幾多個啫？ 個個都幾百都唔知有冇。 而家係300個度左右度啦，我覺得係。十分一都冇。記住香港要告一個人。 嘛你大佬啊，即係我明知你告唔入，俾你拉一拉翻差館搞48小時都快。 係啦，最撚戇鳩依樣，你咪搞到好撚多民怨咯。你一拉人嗰陣時候，咁屌啊！又話唔講又講講嚇，即都講少少啦。咁你一拉人嗰陣時候，你又俾人又會俾啲街坊嚇，又會俾街坊圍。你圍得一次兩次又震夠嚟，你嗰、那個就算你個差佬而家唔收斂咗，冇嗰棍冇牛得咁勁。但你一拉人都死噶嘛，其實某程度 係啊。 系咪先？咁你咁来来回回，你咪一样系加深紧个民怨。 仇恨。 你其实你系冇补偿过，就算你肯褪少少，但系其实都冇帮助。即系其实揽布嗰度真系冇帮助。咁你其实坦白讲噶，咁样调翻转嚟讲，如果譬如我企喺个拉差佬立场，咁我系要做一个咁嘅驱杀行动。咁當然我係拉一兩件，嚇嚇你哋在場嘅撚樣，唔係撚樣，係撚樣唔啱嘅收翻，嚇嚇你哋啲示威者，咁其實某程度有效嘅， 有效嘅。但係你一咁樣做咧，你只係當時有效，你對之後嗰個形象咧，其實係重大鑊。 係啊， 即係我成日都講，即係我唔係同你講啦，長毛文都講過，佢最簡單嘅啦，你孭住五十幾磅裝備，你咪一陣間咯，短跑一陣間咯，一個都拉唔到。喂，請喂啊，你上司唔會炸你型係嘛？喂，阿 Sir。你咩五廿幾磅啊仆街係咪先？係咪先？係咪先？咁你一個人拉唔到 OK 㗎喎、你驅散咗咪算囉。你係要捉一兩件我哋交差、交差呢下大鑊㗎嘛。 都唔係交差㗎，淨係有啲係真係點樣講，真係以為自己做差人大曬呢，真係亂嚟㗎。 呢一個呢就因為我有機會再講啦，有機會再講啦，今日真係唔好講咁多呢啲，因為時間關係，跟住珠海，我都覺得有啲嘢可以講下嘅，話俾你聽。咁啊，講呢個送中都係扎呢度打住先啦，下留翻下個禮拜。 Okay. 一開波就講。咁啊，係嘛？阿大的就話咁樣約啦，咁我哋咪 OK 去啦。咁照舊啦，我依次係早咗嘅、約咗阿大的喺兩點鐘就喺大橋口岸等。咁呢次我精㗎啦，我已經十二點鐘咧已經喺大橋等巴士。咁咁黑起上嚟咧就走咗一班。睇撚住佢走嘅，咁啊，即係咧，我等咗成半個鐘頭，再搭第二班，就啱啱個半鐘，就由十二點半，去到大的嗰度，即係大橋嗰度，大的已經喺等緊我啦，咁啱啱個半鐘，即係其實我喺牛頭角去咧，咁去到大橋都要個半鐘喎，都未計我喺金巴去嗰程啊，咁我諗啊，咁啊約曬大的啦，咁啊就約埋阿大的嗰個。會計師朋友啦，唔係測量師朋友啦，喂， 測量師 真係屌，真係識埋呢樣都 測量師六八九喎， 我測量有六八九，識埋啲六八九嘅朋友啊，係咪先？咁唔得，我都有啲親戚係測量師嚟嘅， 女仔先有個親戚啊， 哎，嗰個就唔知啦，係咪先？嗰個唔知啦，嗰啲唔講啊，我真係費事講啊，因為每次一講親咧， 又俾人屌， 俾人屌，次次都係喎，即係有個網友仔嚟講。啊乜乜乜乜係咪你乜乜乜啊咁我照答嘅，照答嘅，跟住你有冇良知㗎嘛啦佢，咁呢啲說話咧一流咧，我一直硬掟你嘅，即係首先一我唔可以代佢答佢有冇良知，OK， 二咁都唔關我事㗎嘛，三你一留呢句說話咧，我就會收到啲 PM 俾人屌喎，唔知點解，即係惡毒到你唔信，咁唔係淨係屌你個恐嚇你都有，我先聽，咁所以咧我為免。有呢個問題咧，我一定銀 friend 嚟嘅，一定銀 friend 嘅，因為解除好有關係啦，唔好銀 friend 啦，我仲俾條沙路你行噶嘛，咁啱啱咪有個網友咯，又留呢啲咁嘢咯，咁我咪delete 咗佢，即係刪除好有關係啫，冇銀 friend， 跟住佢就 say sorry 啦，咁 say sorry 咪俾個機會你咯，係咪先？咁我人好好啊，好好嘅，我都唔想少個朋友嘅，就算你係藍絲，我都唔想少一個嘅，因為我哋嗰啲，哎呀，政治同朋友係分得好清楚噶嘛，係咪先？咁啊好啦，咁啊我哋講返啦。咁我去到搭筆車啦，跟住我哋轉咗另外一間酒店，呢間酒店我都未去過嘅。咁叫做新海里呀，點乜撚嘢定海里唔早你㗎啦。總之係叫有個新字㗎啦。咁去到咁如果譬如我喺 App 嗰度訂嗰間酒店呢要$708。咁朋友訂呢480。 嘩平多 平兩嚿喎咪咪平三嚿平兩嚿幾啦。咁而且呢佢個位置非常之好因為佢有 AB 棟。咁 A 棟呢就對住個大街嘅。咁個 B 棟呢就要嘉賓樓呢就喺嗰間大對住大街嗰間 A 棟隔離入啲嘅。咁形成嗰個位呢其實幾隱蔽。幾隱蔽。譬如我哋譬如坐個的士去。你基本上你睇唔到人哋入去。咁呢啲喂呢啲酒店 冇前後腳啊肯定 啊。最好就前後腳啊其實呢啲。 唔會有人前後腳跟你入去。 係啦。係啦我又可以講下啦。睇下冇時間講冇時間我留返下個禮拜講前後腳呢樣嘢。即係其實網好多網友都問嘅。咁佢就咁酒店好囉。除咗啲好之外佢仲有一個皇帝式嘅吹勢案。 哦，唔係日本酒店都有啦。 係啦，係啦，即係唔係粵 X 嗰隻啊 ？X 嗰隻都係嗰個 control 喺個塔度嘅啫。佢個黐埋牆嘅。 哦。 哇！全天候，哇乜嘢都有。 喺曬度嘅，你可以沖水都可以撳個掣。 即係陷入式啊！ 係啦，高檔好多喺嗰度。咁你嗰、那個iPad 咧 ，i 落去咧，平時咪硬嘅，佢、有一個 sofa 嗰啲咁嘅嘢，俾 i 落。哇！一坐落去，腰骨都舒服嘅。你真係唔想出翻嚟嘅，咁你真係唔想出翻嚟喎。啊啊！咁嗰個真一流啊嘛！我一定，我基本上會 encore 嘅。但係坦白講，但你問我中唔中意咧，我都中意粵 X 嘅。 哦，點解咧？ 因為粵 X 真係做日本人生意啊嘛。 哦，哦呢間唔係嘅。 呢間其實都係啊，因為嗰個689朋友啊，個測量師朋友佢都話聽到有人講日文嘅喺咁樣，但我冇聽過，我就唔知啦。但我去粵 X 咧，係每次都見到，係見到有日本人。 咁整得吹屎眼都應該係， 整得吹屎眼我都覺得應該係嘅。咁OK 啦，咁我哋咁安頓好曬啦，跟住梗係瞓下先啦，跟住就梗係瞓到差唔多起人啦，咁咪食嘢啦。食完嘢我哋大概係六點半鐘到啦，咁我哋就去咗搵小龍女啦。咁次次都係㗎啦，二樓。咁點解會次次都係二樓嘅呢？原來阿大的就同我講一樣嘢，小龍女係同阿大的講過，冇同我講過嘅。佢話二樓啲女走鬼快啲嘛，因為如果譬如有人落嚟查，地下就梗係走到咁快啦。咁二樓就對佢啦，對啲女啦，同埋對我哋都好㗎嘛。即係點解對我哋好？其實我哋唔好㗎，我要照喺彩度。咁我哋都唔會話睇住啲人喺度 checking 啦，有女喺度，你又喺度，你唔知點答㗎嘛。因為其實小龍女係擔心乜嘢呢？擔心我哋唔識答。咁其實好多網友都唔識答㗎喎。咁你嚟做咩呀？唱歌囉。咁呢啲女點解釋呀？佢真係解釋唔到㗎嘛。咁基本上我如果俾我呢，我就話我見到佢喺出面買，佢入嚟玩，佢唔肯入嚟玩咁樣啦。通常就我通常最基本就講呢啲說話啫。但係我又唔識㗎啦。去到個魚盤托出㗎啦。係我哋佢哋我哋佢哋叫雞㗎。咁佢死係斬撚死㗎啦，真係。咁我哋又去二樓啦，通常都係嗰幾間房㗎啦。咁跟住我就同阿小龍女講：喂，我今日帶足貨嚟啊！因為點解帶足貨呢？因為我係好撚耐冇玩啊嘛，係咪先？咁我話：喂，價錢真唔係啲女嘅價錢真唔係一個大問題喎。如果即係我即係暗示俾你3000就3000啦，屌！即係屌我都得爭七嚿啫嘛，係咪先？我成個月冇玩過，屌真係七嚿油，你真係唔係同我講笑啊嘛！跟住阿小龍話：睇下先啦，有幾有幾，我好撚中意咁樣講啊，有幾有幾咁樣喎。咁跟住都冇嘢啦。跟住咧，阿小龍女就都嚟講，其實阿牛哥，如果你係要揾啲貴少少嘅咧，其實你係太早嚟啦。 哦，嗰啲貴嘅晏啲先翻 係嘛？係啦，咁咧係應該咧，如果你嚟咧，應該係九點鐘啦。咁咧嗰啲女就開始翻嚟啦。但嗰啲你記住都唔係多。咁原來咧喺嗰間場咧分 A 牌同埋 AA 牌。A 牌咧就翻六點鐘。係啦，或者六點半睇啦，或者七點鐘睇啦，我哋叫做啦。B 牌咧， 六點翻開會，七點就落場啦。 係啦，咁 B 牌咧就九點鐘可以睇嘅。但 B 牌嘅女咧就真係甚少嘅，即係 AA 牌啊。 AA 牌嗰啲甚少嘅。咁咧就譬如就九點鐘，你等到九點鐘。咁大的就試過一次啦，同成班朋友，有啲人喺度等噶嘛，死等難等，淨係睇人哋啲女噶嘛。咁死等等，佢哋咁樣等九點。咁九點之後就嚟咗一批。嗱唔係我呢次咧，阿大的講俾我聽嘅咋，嚟一批，睇完之後冇，跟住再嚟冇曬啦。 哦 ，AA 就係得咁多啦。 AA 係得咁多，即係話九點鐘可以睇，九點十五分就冇啦。就冇，可能睇咗一轉或者兩轉啦。 即係少啊，定係搶手咧？ 應該搶手，或者少都唔出奇，因為我見過有一件 AA 牌3000蚊嘅，即係 AA 牌佢都分兩隻嘅。一隻2600，一隻3000嘅。咁而家我哋咧喺我哋玩 A 牌咧，即係七點鐘睇嗰啲咧，就分2100同埋2300。咁咧到 AA 牌咧就 2600同3000， 唔知先2700定3000啦，唔知啦。咁你住句如果最貴3000啦，咁佢就 A 牌啦 ，AA 牌 ，AA 牌咧就應該可能搶手，可能搶手啦。因為其實玩嘅方法。六點鐘我哋去六點零鐘我哋去到間 K 房，其實喂真係即係飯都未食過，好多人好多人唔慣㗎嘛，好多人好鍾意 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咁玩，八點零鐘食完飯，八點鐘贏鐘斯斯然去坐落去，九點零八點零九點鐘睇噶嘛， 嗯， 之前好興噶嘛。咁而家我哋咁玩法咧，就變咗六點鐘睇，我哋咪變咗時間嗰度趕咗，我想食得好啲都唔得咯。 嗯， 啊，咁而家咁當然係呢啲人係習慣咗。是八點零鐘睇嗰啲咧，咁佢咪可以睇 AA 牌咯。 嗯， 即係其實某程度我哋唔得噶，即係你我哋嗱，首先一 AA 牌睇嘅款應該唔多啦。 嗯， 或者係好快俾人揀曬啦。咁、那個環境我哋去到，喂，我哋唔可以冇啊嘛，最緊要係。 嗯嗯。 咁我睇一轉唔啱，睇第二轉唔啱，第三轉你嗰晚就戇居居噶啦，可能冇退。咁所以 翻 A 牌咯。 你睇完 AA 都唔得，你睇翻 A 牌咧更加唔得啦，或者可能嗰啲 AA 已經坐曬台啦，都冇曬女啦。咁其實，所以我哋真係逼住咧，我哋係基本上係一定係揀 A 牌嘅啫。咁呢個係基本上冇辦法。咁你可以自己呃自己嘅，咪平翻啲咯。 咁同埋又抵玩啲咧。咁你嗱，你 A 牌八點嗱，當你六點鐘翻工，我當我八點先至揀到啦。咁八點玩到十二點都四個鐘啦。如果你玩 AA 牌，九點開始揀，可能去到十點先揀到，跟住玩到十二點得兩個鐘。 咁又咩？係 咪咁計 啊？唔係啊！你最需要你去到冇啊！我驚你睇 係咯，唔係所以都係即係 網友 睇啱 A 牌，睇啱 A 牌就嗱臨上嘅事。 網友去到佢就要睇，佢要去睇，一定要睇得幾轉噶嘛。嗱，好似我呢一次咁啦。咁樣開頭睇咗幾轉，其實幾轉都有啲我 OK 㗎喇，我 OK 㗎喇。但死都睇到幾轉，我真係唔撚明，我自己都唔撚明。咁到去另外一轉啦，咁我見到一件，嘩，好撚得喎。咁當然啦，我哋啲好有品㗎，呢我家買大的啱唔啱啊？咁大的呢啲咁唔禮讓嘅，咁禮讓佢梗話得啦。咁苦一聲就將嗰件我認為得嗰件呢，佢坐咗耐啦。嗰件女一睇個，我睇個鼻呀，就知佢扎呀。即系我可以教我望有少少 上學 閪上啊，睇閪上啊，即系其實睇個鼻好撚緊要嘅，個鼻越個鼻窿越細，佢就越窄；佢鼻越短咧，嗰條女咧其實某程度係越淺嘅、哦，即係屌佢咧，即係可能越窄啊，應該某程度越窄啦。嗰條女眼大大有水汪汪嘅咧，咁咧佢自己都好多水嘅，這個眼大閪多水，面圓閪脹。塊面圓嘅咧，嗰塊蟹係腫啲嘅。但係你可以睇下呢啲咁嘅上 我聽人講話耳仔嗰個位睇闊定窄， 咁我唔知啦。咁個人睇法唔同啦，咁樣。 不過耳仔嗰個位我實測過又好似唔係太準。 我呢個幾準嘅，因為其實呢個唔係我作出嚟嘅，即係 我知男人睇鼻又係喎。 係咪有男人睇鼻嘅？ 都係睇鼻 嘅。其實男人都睇鼻嘅。其實你話男嗱，坦白講啦，講笑有少少差開少講。男為財星，女為富星啊嘛。男嘅喺個鼻係財，咁女人當時個女人，佢最需要佢嘅金錢或者為物嗰條仔咯。其實都係錢嚟嘅啫嘛。所以男女喺個鼻都係財，都係財星嚟噶嘛。 咁我講緊性器官啊， 係即係一樣嘅啫，一樣嘅啫。即係你睇個鼻嘅話，佢係代表佢性器官，咁男女都係一樣嘅啫。咁我睇嘅咧，我就冇錯過嘅，咁耐都冇錯過。當然唔係我作出嚟㗎啦，係我聽啲前輩講㗎啦。因為以前我喺廟街撈㗎，我聽呢啲咁嘅古仔咧，聽好閪多，有啲我鳩記得咗。我如果記得翻以前嗰啲古仔啊，屌你，我真係可以講兩三集啊！哇， 寫書啊， 真係寫書都得啊！我真係好多唔記得，略略有時記得翻，我咪講下咯。咁我記得，哇！大得我見得喎，咁啊 ，OK 啦。 即係大的都係即場揀嘅， 即場揀嘅， 冇帶飯盒啦，今次 冇嗌冇翻桌啦，應該冇翻桌，亦都冇帶飯盒啦。咁啊 OK 啦， 惠州啊嘛， 惠 州啊嘛，惠州 個。咁啊，大的個朋友阿六八九朋友啦，即係測量師啫，唔好嗌六八九嘅佢嘅，有貶義嘅，不過唔緊要啦，佢都未必聽。阿林生未必聽，係咪先？咁都係六八九朋友啦，六八九咁啊，佢自己就 call 翻以前嗰個女仔，咁我睇過佢嗰個女仔㗎啦，睇過咗，喂，其實真係 唔係特別好， 唔係特別好喎，咁當然啦，佢嗰個六八九朋友 call 得到嘅，佢僅有樣以外嘅好嘢啦，咁當然啦，呢啲同佢就唔係太熟，咁我就 唔好問啦。咁跟住咁啊， 麻地上到房有特別服務咧。 係咯，含住奶住奶咬咧，乜柒都有咧，係咪先？咁啊，阿大的就揀咗一件嗰、那個鼻窿細細㗎啦，隻眼都有少少水 嘅。A 牌 ，A 牌。咁跟住啦，咁啊，跟住我又同阿小龍嚟講話，喂，我要個高高瘦瘦嘅。咁跟住啦，阿小龍咧帶啲嗰啲女。瘦嘅，但係瘦得嚟好撚醜啊！即係佢跟住咧，咁跟住無啦啦就有兩件女，就有另外一個媽咪嘅帶入嚟。咁我又見到，哇！有一件女高過我啊！如果著咗對高踭鞋，我一睇，哇！呢件哇咁撚早有 AA 牌，個樣唔差㗎 ，OK 個樣完全係即係得嘅女嚟嘅，咁又高喎。咁我肯定我估計係3000蚊嘅或者2600以上㗎啦。咁我唔使講啦，呢件其實兩件女都高㗎、只係一件後生啲㗎啫。咁我梗係揀後生啲㗎啦。咁嗌咗佢過嚟坐。咁跟住呢我當然啦坐咗下玩下我又梗係度身高啦。佢穿住啲高踭係高過少少。哇咁我哋今日正啦都係 玩腿喎。 係啦咁有貨喺度㗎嘛咁重貨㗎嘛。咁我咪啊得啦咁我跟住但我就好正嘅我就再買埋小龍女。喂我呢件因為佢凍啊嗰條女凍啊咁我就話俾件外套佢。咁嗰條女就話唔使啦佢自己出去攞外套。咁好啦佢一出去攞外套小龍女啱啱入嚟喎。咁我就話喂小龍女我呢件係咪3000㗎、小龍女話唔係啊你呢件 A 牌嚟㗎咋。喂 ,2300 喎、哇咁2300呢條女超值啦係咪先咁當然啦睇價錢呢件你咁超值嘅女點解嗌得2300就緊有少少問題啦啲問題就留返下個禮拜同你講啦好冇好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